好，1月26日嘅星期二得到， 系 今日有我啦 ，Johnny Fox， 有我 Tony 啦， 有我大飞， 系啦，今日就大飞翻嚟嘅， 三剑合二号啊， 系啦，另一个三剑组合啊， 系 嗱咁嘅，今日咧，气温其实如果你讲星期二， 今日咧唔系好想嚟录节目啊，当我趴街啊，想翻屋企啊， 系咁今日已经好过琴日噶啦，琴日仲冻啊，琴日咧。朝头早起身咧，我睇到电话就3度，咁咧啲朋友喺荃湾 send 佢哋1.1度，上水就0度， 系啊， 零下一度都有个球场，夜晚啦，零下一度啦，我 po 嗰张相啦。 我寻晚我住嗰度大埔，对住 大埔应该都几冻， 0度， 系啊，大埔威冻嚟。 今朝早5点几0度， 即系香港咧，系原来天文台话有记录以嚟咧，系59年以来咧就 最低温 嘅。 系我印象中细个都冇试过， 未试过咁冻系。 试过好似印象中系 5-6度， 5-6度系啦。 系啦，5-6度，但系未试过去到3度啊、2度、1度、0度嗰啲咁嘅。 冇错。 咁因为咧，你系大帽山结霜咧，就年年都有噶啦。每年最冻嗰日，大帽山都零舍冻噶嘛。咁今次咧，大帽山啊嗰啲咧系-6度嘅。咁啊结晒冰啦，连路面都结咗冰。 冇错冇错。 咁嗱，因为即系你讲天气嗰啲嘢咧，即系全世界气候反常啦，热啊特别热啦，系嘛，冻啊特别冻啦。 今年零舍冻啦，今次忽然之间。 今次话佢有 突袭 冷空气突然间吹落嚟啊嘛。咁但系美国都好大镬噶，你睇华盛顿啦，睇下纽约，成个纽约好似死城咁样噶， 系 好严重喎，即系等于明日之后。其实纽约真系差唔多明日之后咁样。啲雪落到周圍都 是。佢今次話其實係同嗰個全球暖化有關噶嘛？ 係， 因為其實我講差開有少少啦，即係其實大氣就好似個水流咁樣噶嘛。佢其實南北兩極係有個漩渦咁樣 對流嘅 對流噶嘛。咁你如果你嗰啲有啲地方太過熱嘅時候咧，會令到佢原本嗰個 current 咧有問題嘅。咁就變咗咧，佢可能會有一兩個漩渦 spin 咗出嚟。咁咧就變咗嗰啲，就係嗰啲好忽然間，就好似今次嗰忽然間個寒流無端端擠咗出嚟咯。 其實佢嘅解釋係咪咁咧？因為北極嗰邊咧就暖咗，咁佢咧啲雪大量融啊，咁變咗咧佢啲冷空氣咧吹到落嚟，咁因為融雪咧係需要吸大量嘅熱氣去令到佢啲雪融啊嘛，咁變咗佢吸咗啲熱空氣咧，咪將啲空氣全部變冷曬咯，咁係特別凍過平時咯，係咪咁樣嘅解釋咧？ 唔止呢樣，即係太多因素，因為其實平時啲氣象嗰啲本身已經好複雜系統嚟， 係， 所以佢就係俾一啲好細嘅因素，佢令到佢有好大改變咯， 係。咁嗱，因為咧，咁啊，即係由禮拜六開始，其實禮拜六開始凍啦，夜晚開始去到0度啦。咁美國嗰個超即係天文台咧，好似有個網站啊，係嘛，就報告喺兩個禮拜之前啊，就已經出咗報告，就話香港咧就會落雪嘅。咁當時啲人個個都即係唔信啦，嚇，即係得 啖笑啦。係啊，當時以為大家以為係開玩笑， 以為講笑嘅。咁而且我哋最緊要， 你覺得你當時收到呢個消息，你點睇咧？其實 唔信咯，香港唔會落雪噶嘛。即係我哋認知係 傳統智慧， 係啦，大家都以為開玩笑，其實 係啊，冇錯， 以為天文台又吹水啦咁啊。 係，唔係咁啊？今次咧，原來美國係堅嘅，天文台係流嘅。天文台查check唔到，預測唔到嗰啲咁嘅空氣啦，係嘛？ 天文台啲人可能自己都唔係好信， 係佢都唔 諗check下套系統係咪彎咗咧？ 係係嗱，因為咧好多時候咧，即係突如其來嘅嘢咧，你就冇辦法防備噶啦，係咪？咁樣啊，就直至咧星期日啦。咁就有啲人就話：，哇唔得喎，真係凍死人喎！咁樣有時啲小朋友唔掂啊，就要求停學，要求咧就放假。咁其實外國都試過嘅，即係突然間譬如話咧，佢凍就不嬲凍噶啦，但係外國啲落開雪嘅地方咧，就基本上都有暖氣嘅。因為如果你冇暖氣咧，你生存唔到嘅。 呢兩日嗰個感受我分享一下啦，因為我早輪去過倫敦。當時都係11月中啦，咁就係嗰度好凍嘅。 係， 我第一日去係唔知5度定6度嘅，跟住之後嗰日就3-4度。 咁同香港差唔多。 再之後嗰日就落雪噶啦。 係。 咁我當時嘅感覺咧，我覺得咧呢兩天嘅香港咧，其實係凍過，個感覺係凍過喺倫敦嘅。 係。 雖然倫敦落雪，點解我會覺得凍過倫敦咧？因為倫敦條街係好大風好凍。 係。 但係咧，一行入任何建築物入邊咧，其實佢嗰啲暖氣設備咧係好好嘅。 係。 你亦都嗰啲房嗰個廁所，其實喺香港咧個最凍係個廁所。 哦，係啊。 佢呢啲地方咧，嗰個廁所本身咧係一間暖房嚟嘅，佢設計都係，即係本身裏邊係發熱嘅個地板。 咁所以其實喺倫敦咧，出邊係即係就算你零度都好咧，我會行出嗰陣時會頂唔順，但係一入屋咧好快就冇事嘅。咁所以變咗你可以不停咁樣去補到温，入咗間屋嗰度就，所以變咗咧你喺倫敦你覺得好凍咧， 就算翻學都冇問題嘅。 系啦，唔會有問題。但喺香港我就覺得好 Q 凍， 因為香港 因為我揾唔到個地方可以即刻幫我補翻啲温度啊。 係啱啊。 唔係啊，我九月份去內蒙，內蒙成個任何地方，譬如呼和浩特又好，鄂爾多斯都好啦，全部都有暖氣嘅、 嗯。 只要你入室內坐車，任何地方，佢日頭係好熱嘅，仲係好熱嘅，可以有二三十度。但係佢只要太陽一落山咧，可以去到零度以下。但係你只要入去任何地方，嗯、你都可以著件短袖衫，四周圍行來行去都覺得好焗。 嗯， 係完全兩件事嚟。所以佢哋一日四季。啲男仔、啲女人可以著條短裙，跟住佢上高咧就著件羽絨。因為佢哋習慣咗係咁，但香港唔係。我啱啱喺台灣翻，我去咗宜蘭，咁啊宜蘭咧至台北公路咧係結咗冰啊、 哦， 有段路。 哦 嗯、但係感覺都冇我尋晚落飛機、哦、香港咁凍。 係 係好老實嘅。 係，因為香港咧、嗯、本身佢係一個亞熱帶嘅地方咧，同埋咧佢嗰種係潮濕啊，佢係潮濕啊。香港嗰種凍法咧，濕凍咧同上海差唔多、 嗯。 如果兩三度咧凍起上嚟咧，係凍過你落雪嘅地方嘅。因為咧，因為嗰種濕凍咧係刺骨嘅濕嘅，就唔係乾凍嘅。北京你零下五度咧都唔夠，都唔夠今次咁凍嘅。依、這個係依、這個係一個地理嘅問題嚟嘅。咁嗱。即係琴日最緊要咧，即係有啲人話，即係太凍啦，小朋友翻學啦，唔得啦，要放假啦咁樣啦。咁啊，衍生到有兩件事發生啦。第一件事咧就是、學民思潮，就要求教育局咧就話要放假啦咁樣。即係咧，因為教育局淨係話嗰啲幼稚園、小學同特殊學校咧就放假，咁但係中學同大學咧就繼續翻學。咁、 嗯、 老實講啊，即係當然中學生嘅抵抗力應該強過小學生，呢個唔出奇。但係中學生有幾多個試過咁低温呢？因為學校未必足夠保暖㗎嘛，係咪？你本身就係冇一個咁嘅預期，你件校褸都好撚薄㗎，你穿件校褸就可以頂到咩？個個都要穿大褸㗎。 嗱，成件事追溯翻轉頭就係、是、似乎係同太多市民走上大帽山，跟住觸發咗有好多人凍傷，跟住低温症，跟住要出救護車。咁我覺得呢件事係相關嘅，因為政府部門唔想。如果再有事嘅時候要孭飛，咁佢就所以就決定就要求呢個小學就放假， 係都有可能。咁因為 好明顯個脈絡，即係佢個思考方法就係咁樣。 係， 我初初聽到嗰個小學放假消息，其實我都覺得有少少奇怪嘅。 其實唔奇怪嘅，其實你可以想象得到嘅。點解呢？因為有好多年之前，因為講緊差唔多二十年之前嘅5月8號啊，當日咧就落到好大雨嘅，傾盆大雨，啲雨大到咧。是差唔多，你上如果你上山咧，喺渣甸山可以冲翻落嚟铜锣湾嘅啲雨大道，系、 嗯、 好似瀑布咁样嘅，成条嗰个大坑道啊。咁、 嗯、 咧就政府之后咧过咗一排咧，就推出咗黑雨、红雨、黄雨， 嗯、 就分咗三级嘅。落到某程度就直情危险、嗯，因为你唔知道咁啊，落雨起上嚟唔知道会去到咩程度噶嘛，冻一样噶。真係可以凍死人㗎嘛，因為你香港本身個氣候唔係預咗可以去到咁凍㗎嘛，你啲人冇準備，又或者根本香港人買衫就冇可能遇到咁凍，以前有人買命嘅，而家邊撚度有人 買？大肥哥點睇呢？覺得放假啱唔啱呢？ 應該 係 真嘅，因為而家香港咧呢幾年越吹越熱咧，啲細路仔咧同埋而家啲家長，佢哋本身係冇遇過咁凍嘅天氣，變成咗咧。低温症咧一有嘅时候咧，一出事唔出事就话政府唔放假，到出事嘅时候就会讲 点 解政府害死人，佢点解唔放假？ 嗯，都啱， 即黑雨一样啫嘛，事后先至再发展噶。 今次我觉得临时放假都系始终系比唔放好嘅，会安全啲起码。 系。咁我另一个角度就觉得咧，学民思潮咧，其实你与其。你呼籲特區政府教育局要做啲乜嘢呢？其實都冇用。依班人係思維素餐噶嘛，你直情應該咧學民思潮發起罷課，全港嘅大中小學全面罷課。 嗯， 咁小學放咗假啦，唔可以響應啦，中學可以響應你噶嘛？喂，等啲學校響應你罷課咯，等啲學生響應你罷課咯，睇下邊個啦，大部分都係會響應啊嘛，有邊個唔響應啊？邊個想翻學啫？係嘛？你嘅議題就要打倒吳克儉，依啲要依、這個要依、這個要咩？要辭退，要將依、這個叫做咩啊？旅遊局長啊，炒魷，唔係叫佢自動下台啊，係要炒啊，炒即係冇長鳳嗰只啊。系嘛？喂，你根本系思维素餐噶嘛？你都唔系做嘢噶嘛？系嘛？你都唔系为学生着想嘅。教育局啊，系要同天文台息息相关噶啦。以前啲人三号风球就话幼稚园唔使翻，小学唔使翻，到八号风球啊，连中学都唔使翻啊嘛。点解啊？好多时冇风格，怕咩啊？黑雨点解要有出嚟啊？点解要黑雨就唔好翻学啊？危险啊嘛！你啲嘢你预计唔到啊嘛？死三五七个细路仔先安乐咩？ 咁系，咁所以其实停课系预防发生一啲更加危险嘅，因为其实三号风球都未危险到话一翻学就会出事， 系啊， 即系未去到嗰个程度嘅，但系就系做防范。 系啊系啊，一样啫嘛。即系老实讲啊，每个地方有每个地方的民情嘛，正如陶杰即刻琴日 嗱，我系啦， 出咗篇文出嚟， 我又想讲啦。另一件即系香港人好关注嘅事就系即系呢个上大帽山飞鹅山遇险事件啦。 系 咁啊，有好多人话哇，你班咁嘅市民无端端就一窝蜂涌上山，咁冻天气，结果搞到好多消防员同差人要出嚟救你啦。 系 搞到即系你成班咧，可能系有啲评论咁讲啦，就话港猪嚟嘅，做第啲嘢唔见你咁积极，民主运动唔见你咁积极，做呢啲无谓嘢咁积极。大家点睇咧？ 嗱，即系你话咧，系咪真系无谓嘢咧？咁好奇个个都有嘅，系嘛？如果唔系，唔会有咁多咩跳诶去跳冰之针啊，跳冰之针都会死啦，系嘛？咁呢样嘢又无可厚非嘅人一定好奇嘅，尤其是香港从来未试过咧，即系好多人觉得人一世咪试下咯。不过问题你去到咁嘅情况，你即系点讲啊？冇人有准备嘅，冇人遇过噶嘛？路面结冰，你喺加拿大住或者喺美加或者喺欧洲啲国家住，你就可能会遇到路面结冰嘅情况。香港系从来未发生过嘅，即系未发生过嘅咧，你人就可能会警觉性会低咗咯，系嘛？ 因为而家嗱，社民攻击呢啲去行山嘅人嘅其中一个论据同埋证据咧，就系话其实咧咁啱呢件事咧，个点解会触发到咁咧？因为咁啱有另一个赛事咧， 哦系啊系啊， 系喺野山，即系喺山嗰个野外赛嗰度做跑步， 系啊西贡。 咁呢班人咧，嗰条路咧会途经大帽山嘅，而真系遇险嘅嗰班人咧，大部分都系呢一啲跑手， 系， 因为其实佢哋可能已经跑咗差唔多90公里，去到大帽山，跟住就喺上边就系冇粮食。失温，跟住需要消防嚟救嘅。咁咧就變咗，佢話呢一班人係生事嘅人， 我呢班又唔可以叫生事嘅， 就係用呢一樣嘢嚟做證據。咁你點樣反駁呢個講法咧？ 我呢個又唔啱數嘅呢個，喂，人哋係比賽又唔知道，即、就、係、是、當初唔知道，因為天文台撲街，佢咧就自己無能，但係咧佢話最低10度啊，天文台。佢冇講到兩度嘛，兩度啲人可能會預備嘛。 最後尾調整到都係五度。 係啦，五度。 咁你就係咁啦。 咁你大帽山零下六度嘛，你突然間咪失曬預算咯。而且嗰啲人去跑嗰啲內地賽， 其實咧係啦，我都有個睇法嘅。咁我就覺得咧，嗱，首先呢班人咧應該同一班去觀雪嘅人咧分開兩類 人，分開處理。 因為呢兩，首先佢個賽道就原本就經嗰度，佢都冇預計過嗰兩日即係嗰條路係會結冰，甚至乎其實佢哋已經預咗低温㗎啦。佢哋有裝備，但係佢哋要跑噶嘛，因為 有個問題， 跑你冇可能著到。即系你冇可能扎营咁样样， 唔系你有冇可能着羽绒去跑步噶嘛？ 因为嗰个系一个长途赛事，你要移动嘅。 系啊， 咁咧咁而家点解会发生佢落唔到山咧？其实一方面就系因为嗰条路结咗冰。 系， 其实另外一个最主要原因就系因为有大量上去观雪嘅人咧，观霜嘅人咧就塞住条路，令到佢哋落唔到嚟嘅。 系， 其实呢个系另一个原因，令到佢落唔到嚟。 因为一班港猪令到佢哋变咗受害者。嗱。因为你要讲翻个情况就系咧，其实今次呢个主办单位咧都犯咗好严重嘅错误嘅。佢喺 Facebook 凌晨五点半就出咗个告示，就话咧取消啦呢个赛事。但系人哋跑捻咗成日，点捻样会上你 Facebook 啊？ 唔系呢件事都几怪嘅，其实我都觉得几怪。 跑紧步嘛， 即系咁闹你做下嘢，跑紧跑下步 send 个。攞个手机出嚟 send 个 email 通知你，叫你唔好跑，即 系 咁咯。 系啊， 我 黐捻线嘅，你黐捻线嘅，你应该派人或者通知警方，会有一大批参赛者，系嘛？ 应该 会经过嗰度， 应该 call 下直升机嚟喺空中攞个麦宣布。 但系、啊、但系我因为我嗰人喺台湾，唔系喺台湾啦。但系实际上佢我睇 Facebook 讲话 直升機本身都 結冰啊！ 結冰去唔到。 我講笑嘅呢個。 係啊，直升機就唔得。唔係啊，佢應該派人。 實際上其實係搞唔掂嘅，的確係。佢除非喺賽道嗰度就設街站。 設街設站咯，唔係啊，佢要喺個中途站話俾人知，喂，因為天氣太凍要取消啊，因為你有2000個人參賽，知唔知啊？好撚大鑊㗎！如果上面食唔好話多啦，死30個人啦，你已經唔使再搞嘅，以後都你這個組織係要瓦解，要崩潰㗎啦，仲可能負上刑事責任添啊！你凍死咗幾十人，係咪？ 即係而家成件事，你好難怪某一個 individual， 因為其實而家一個即係集體去做一件事，即係可能一窩蜂啦，嗰件事可能係唔理性嘅又好。不合理的都好，但你一扎人去做的时候呢，就变咗你塞晒去一条路嗰度，嗰条路系容纳唔到咁多人。 你仲要塞 到嗰条路大塞车嘅时候呢，你就好难怪，哇，你又唔应该嚟啦，我嚟咪冇事咯，你嚟你两个唔应该嚟，即系冇得咁讲㗎嘛。 即系对面我哋开车，对面撞车，每一架呢就八卦龙，我哋揸车叫。总之去到嗰度就停一停，望下佢发生咩事，咁就连我呢边塞车。其实大家一个集体行为系冇办法可以控制到嘅。 咁嗱，今次你可能即係有啲本土派嘅作家寫嘅嘢，你唔同意啦。今次我有少少同意，我覺得傳媒有一部分責任嘅。 係 你一方面就不停咁，哇，奇景幾多百年難得一見，又叫啲市民去觀雪。一方面你當啲市民去一窩蜂嘅時候，你又當另一單新聞去做咧，我覺得傳媒有責任嘅。 咁一定有責任啦，即係你冇任何你鼓吹人哋嘅行為，到發生咗意外，你都有多少有啲責任嘅。 唔係啊，邊度有責任啊？ 咁全部 香港，而且公民咪冇咯，成日叫你去死，叫你去冲啫嘛，佢后边边有责任啊？ 唔系咁，嗰啲唔系传媒嚟嘛，嗰啲。 喂，而且公民都嗰啲，而且时报都唔系 有事，嗰啲系宗教嚟噶，嗰啲系宗教嚟噶，即系宗教团体咧就好多时候唔受限制嘅。嗱，咁我最后要讲翻陶杰呢单嘢啦，因为佢咧就写一篇嘢咧，其实就讲出嚟即时俾人屌嘅，因为咧。佢就話：，你哋香港嘅即係啲人咧，東亞病夫啊！你睇下日本啲學生落雪都係著短袖嘅啫，係嘛？喂，全日本即時俾佢嘅好朋友嫌屌啦！喂，日本全部撚部都有暖氣嘅，係嘛？同英國一樣嘅，係咪？喂，你阿陶傑喺英國俾鬼仔搞，你可能唔記得咗啦。 唔係佢個問題係你攞一張圖見到啲人喺户外，哇，好舒服，著短褲。咁你冇去歸根究底，佢根本原因喺邊啊嘛？ 係啊， 其實佢可以咁樣行得出嚟，係因為佢附近真係有一啲暖氣設備，佢入翻去會真係會冇事啊嘛。 係啊， 佢可以即係佢可以好快速咁就會暖翻個身啊嘛。 哦，係啊，香港冇 衝出去啊嘛。 香港冇咁香港，因為嗱你佢咧。舉例啦，佢話：，北歐啊，瑞典啊，挪威啊，長期都零下幾多度，又唔見啲人要停學，係嘛？佢個論點咪錯曬咯。如果香港可以咁樣比嘅話，喂，啱啱就係泰國有單嘢啦嘛。幾年前泰國突然間寒流襲泰，死咗60多人。嗰個寒流咧係泰國有史以來最凍嘅，係15度。15度都死60多人啦！當時我頭先未依單嘢未，我未睇到，我係搭的士同阿 Johnny 講，我話泰國如果突然間寒流一去到得翻5度啊，泰國起碼死30% 人口，6000多萬人起碼死2000萬，你完全唔習慣一時間適應唔到，就會凍死噶啦，起碼死2000萬人啦。 即係我阿叔，佢今年都90歲啊，佢翻嚟香港。啊！即系我叔嗰家人翻嚟香港，10多度，12、13度有一年翻到嚟，咁我哋去酒店探佢。我阿嬸80多歲，一樣係著住短袖衫。佢哋適應咗我喺多倫多温哥華零下幾多度都係咁，佢習慣咗呢啲先係正常嘅，亦都可以得閒無事，我哋做下見下啲國際朋友啊，即係陶傑歧視嗰啲。啊！去重慶大睇下，20多度咋，就已經全部著曬皮褸噶啦，因為佢哋習慣咗係40度以上啊嘛。 係啊， 即係一個簡單嘅例子就係當早幾年歐洲忽然間有個 熱浪30多、40度， 好多人係死嘅， 死啊，熱死。 40度係啲人會死，咁你會唔會話哇40度你係頂唔順啊？ 係啊，冇撚用嘅你都。 你試下去非洲，你睇下人哋幾咁發達。 係啊， 你會唔會咁講先？ 一撚樣啫嘛，即係你嗰個生活習慣同你嗰、那個嗰、那個嗰、那個平時嘅氣候係唔同。點、解有水土不服啊？ 唔係應該 cap 張圖出嚟，非洲啲人咧喺個平原度跑步都冇事，跟住話歐洲你啲人實在太廢啦。 係啊， 你啲咪 唔係 你啲歐亞病夫？ 唔係啊，你陶傑係英國人啊嘛，你喺英國讀過書，你應該知道英國係有依回事噶嘛，係嘛？俾鬼仔搞得多唔撚記得咗 抽水抽唔切。 吓、啊，唔系啊，即系依样嘢你讲出嚟唔通嘛？你自己英国读过书，除非你冇去到咯，你话呃人话你有去英国读书咯，你唔知道英国系学校有暖气咯，系咪啊？同埋你一个人习惯喺5度10度嘅环境生活，亦基本上可能70%嘅时间系5度10度，你会习惯噶嘛？咩叫水土不服啊？点解你去泰国饮杯水会肚痛啊？饮水都肚痛嘅、啊，你有冇用噶、啊？你系咪人嚟噶？饮水就会肚痛咯，水土不服，系咪先？瞓生寶床都會瞓唔著啦，你係咪人嚟嘅啫？係，喂，就係咁啫嘛。 我都相信，即係好多人對陶傑都不滿。我哋或者轉個角度去講呢件事啦。講咗咁耐啦，鬧咁多人啦，有冇啲經濟角度可以講啊？呢個寒流。 經濟角度呢，嗱，今次呢會刺激咗短期嘅消費囉，因為呢你買冷帽啊，打邊爐啊，好似昨日我哋打邊爐咁樣落街買呢，香檸買夠曬，菜又買曬，所有嗰啲打邊爐嘅菜生大白嗰啲咩啊，西芹就冇人買囉。 今年賣羽絨，今年賣羽絨從來賣唔到。尋日大埔一田排大隊，我太太想話去買件羽絨，卒之見到有過百人排緊隊，跟住翻咗屋企。 係啊， 我啱啦！我琴日就留意到呢件事啦。我喺商場，一來我好耐冇見過商場咁 Q 旺啦， 係 鬥好多人去 Uniqlo 買嘢，我諗住其實買條褲，跟住係買唔到，買到斷曬碼， 斷曬碼係啊！因為褲都係嘛，你暖啊嘛，你要買啲好暖嘅褲啊。 係啊，我就係因為保暖衣冇保暖褲，我諗住買條保暖褲。 冷帽啊， 完全買唔到。 冷帽啊，諸如此類嘅嘢啦，係嘛？好暖噶嘛，可以。咁你就係咧，一時間會清曬嗰啲貨啦。 我仔啦， 積存咗好耐嘅貨，你會清貨咯。 我仔啦， 所以補給唔切嘅。 係啊， 補唔切噶。你根本冇預到嘅，預計唔到咁多啊嘛。即係你啲突如其來嘅嘢都係噶嘛。即係你，即係好簡單。我哋做過飲食都知道噶啦，喺冬天嘅時候賣俾你咧就$4一包冰，平啲都有$3一包都有。到咗夏天嘅時候，收你$20一包、$30一包，都係嗰包冰嚟啫嘛。 係 點解啊？ 啱 就係咁解咯，用得多咪 收。咁呢個 econ 都解釋到嘅， 係經濟問題啫嘛。 個 utility 都唔同啦，即係個效益對嚟嗰件嘢。 係啦。即係冬天啊，俾杯雪糕你，咪搞噶！你俾$5我都唔想食啊，係咪？夏天啊，喂， 幾次都唔食啫。 係啊，喂，我個朋友嗱嗰陣時講起一單好笑，去馬場得翻11度嘅啫，裡面所有熱嘅嘢賣夠曬，剩翻雪糕、雞髀、杯麵咧， 賣唔到， 都賣曬， 出唔到貨。 佢大日肚餓，唯有賣雪糕食。 啊！呢件事好似神奇， 好好笑。 咁冻仲买咗雪糕，到底咩心态？其实我今日都问呢个问题噶。我今朝我觉得好冻啊，其实。我行下七十一，我谂住买睇有冇热维他奶买。 但系啲人会食雪糕。 全差部都系得啲冻柜，咩事啊？ 梗系啦，卖晒啊嘛，热嘅嘢。 唔系冇啊，系冇啊。香港系冇卖，佢而家香港啲七十一唔再卖热饮噶啦。 因为天气热啊嘛。 因为香港已经冇冻好耐啦。 系啊，喂，以前我读小学嘅时候有热维他奶卖嘅，佢有个。嘢咧助熱啲維他奶噶嘛， 而家都有，少啲 有啲有， 要好大間嘅， 但係好多間都冇。我今日其實睇咗幾間啊，我朝頭早特登揾嘅。 唔係啊， 我唔想飲一罐凍咖啡，我想暖嘅。 係要好大間，要好大間先有，細間冇嘅。我哋附近呢度地鐵站附近呢度有間 OK 便利店有熱維他奶飲。 係咪呢個都反映咗咧？其實香港真係冇凍好耐啦，所以啲鋪頭係完全係冇呢啲熱嘢俾你買。 係啊。你突如其來，你冇辦法反應噶嘛？ 我哋舊時細個好興啲暖手蛋啊！ 我而家邊度人？ 而家冇，完全見唔到有得賣。 而家風扇咯。 其實呢幾年係呢十年八載係熱咗好多香港。 係啊，唔係啊，而家都話啦，聖誕節我哋都係著短袖啫嘛。係 啊。 喂，我聖誕節出街著短袖嘅，係嘛？嗰日話叫話大寒，其實大暑嚟嘅，28度嘅大寒，你有冇見過啊？係咪先？咁樣喂。我哋不如呢節提早收工啦。 好啊， 下一節我哋翻嚟再 講第啲話題。 好。